他走过来，用猿猴般的长臂拥着他。 这有什么区别？重要的是你回来了，对我这就够了。 他轻轻地推开他。 不，有些事。 萨姆皱起眉头。 他告诉我，你一回来就让他知道，我最好打个电话。 真的？ 佩辛斯憔悴的神色消失了，他的眼睛忽然狂热起来，两个男人瞪着他，以为他疯了。 不，我告诉你，最好由我们亲自告诉他。啊，我实在是愚蠢、胡搅蛮缠、恶心的笨蛋。 他站起来，狠狠地咬着下唇，然后冲向门厅。 他可能会有极大的生命危险，走吧。可是，佩蒂， 罗威抗议。 走吧，我早知道，啊，我们可能太迟了。 他转头跑出公寓，罗威和萨姆面面相觑，脸上都有一些不安，接着抓起帽子跟着他冲了出去。他们拥进跑车，飞快地离去。车子由年轻的罗威驾驶，如果在灯下他是一条温柔的书虫，那么在方向盘后面他就是一个恶魔。好一阵，一直等到摆脱城市里的车辆，他们都没有说话。罗威专心地开车，佩金斯脸色苍白，眼神古怪，有些恍惚。萨姆像狮身女怪一样，满脸警戒之色。当城市被远远抛在后面，宽敞的道路宛如白色的带子在眼前展开。巡官打破沉默：“ 佩蒂，告诉我们吧。显然雷恩有了麻烦，我一点都不了解你，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是啊。”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都是我的错吧，不让你知道是不公平的。还有你戈登，让你们两个人都知道是很重要的。戈登，开快些，我告诉你们，前面有灾难。 罗威双唇一紧，跑车往前冲，像逃命的野兔似的。 到最后， 佩辛斯说，鼻子不停地吸动。 你们也看见了，我们得到的结论，被害人和凶手就是塞德拉兄弟。我们认为其中一人在屋里杀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后来情况变了。上星期在博物馆里情况变了，我们当时查出废墟里的死者是哈姆内特，生还者是弟弟威廉，还有威廉不可能是谋杀发生之夜进入屋子的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你们记得我怎么证明这一点的吧？用钥匙。这表示我们的推理不成立了。我们知道受害人是哈姆内特塞德拉，但是不知道谁是那天晚上第一个进入屋子的人，那个绑架马克斯威尔的人，刀斧手。我一直想这一点，就回想起一些淡忘了的事情。他们发生时或我看见时没有完全明白，但后来却像一道闪电一样吓人。 他把目光投向前面的道路。 整个问题最后的关键就是要找出第一个进入屋子的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把马克斯威尔绑起来，塞住他的嘴巴以后重新回到屋子里。门因为有弹簧锁，所以自动在他的身后关上。他从厨房的木箱里拿出小斧头，攻入书房。显然在理论上，书房是最有可能藏匿他要找的文件的地方。他压根儿不知道文件可能藏在书房的哪里。他毫不留情地砍碎所有的东西，这就是证据。首先，他可能翻遍所有的书，猜想文件夹在其中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他就用斧头砍开屋子的陈设，向着木板的墙面、地板等等。到了半夜，我们从时钟的指针知道他破坏了时钟。我猜他认为里面可能藏匿着文件，他完全没有头绪，在书房里找不到文件，在一楼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所以他上楼去威廉塞德拉的卧室，因为那是第二个最有可能藏匿东西的地点。 这些我们都知道，佩蒂。 萨姆奇怪地看着他。 爸，别急，从打烂的卧室时钟我们知道他12点24分在卧室。好，根据哈姆内特的手表显示的时间，他是12点26分在屋子里遇害的，就在刀斧手破坏楼上的卧室的时钟两分钟之后。问题是，哈姆内特到底是几点进入屋子的？他得打开门，

我相信佩辛斯已经结束恐怖的经历回家了，我知道我的特别声明会安全地把他带回家。你在等待的时候也许希望得知一些谜团，你在调查案件时一直深受困扰的答案借以分心。主要的疑点就如佩辛斯和戈登指出的，当时是为什么一个像哈姆内特·塞德拉这样明理聪明博学的人想要摧毁一份出自莎士比亚不朽之手的亲笔文件呢？这文件如此稀罕珍贵，无法取代，我自己想办法解开了这谜团，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这份文件是写给汉弗莱爵士的祖先的信，他原来是诗人亲密的朋友。作者莎士比亚除了告诉他怀疑自己慢慢被毒死，事实上还提到了可疑的下毒人的名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世界，莎士比亚指控的人名叫哈姆内特·塞德拉，哈姆内特·塞德拉正是塞德拉兄弟的直系祖先。奇怪吧，如此一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一个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一个诚恳智慧的古玩家，一个骄傲的美国人会违背教育和科学方面的直觉，甚至不惜毁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的东西，想要对世界隐瞒这些事情。一个300年来受到世人崇拜敬仰的人被哈姆内特·塞德拉的祖先谋杀，更恐怖的是这个先人和他的名字相同。有些人会在他的热情里找到一丝疯狂，有些人不肯相信这件事，但是对祖先的骄傲和年老一样是无可救药的疾病，在冷酷的火焰中兀自焚烧。威廉没有被这种疾病传染，他的科学精神战胜了这些，但他还是免不了受到世俗的羁绊，要把文件据为己有而不传诸后人。本案中的第三个人就是谋杀夜第一个也是唯一一次出现的主角，愿意舍弃人命为世界保存文件。请告诉佩辛斯、戈登和对这个事件有兴趣的人，真相很快就要公诸世人。老朋友，他们不用担心文件的安全，我亲自办理了这件事，把它送回所属的英国，它在法律上是英国的财产，在精神上属于全世界。因为法定的所有人汉弗莱爵士已经不在人世，他没有子嗣，财产都捐给了皇室。如果我能够保护这件作品，巡官，我知道我的朋友会永远记得我的好处，就像难于免俗的人的自大。我会想即使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仍能为人类尽点心力。佩辛斯和戈登，原谅我这个老人关注你们的亲密关系，我想你们在一起会非常幸福。我亲爱的巡官，我又老又累，好像没有什么，我很快就要离开，我想去长久的休息，因为我离开时无人在旁边，你又不知道，我就对自己说了这些美丽的话道别。他们说他安然地离开，尽了他的职责，所以愿上天与他同行，直到再见之日。哲瑞雷恩。巡官皱皱扁鼻子，我不明白。 罗威迅速地四处张望，安详的哈姆内特山庄的乌郁钟楼宁静地在树梢上方闪耀着光芒。 佩辛斯声音发紧，奎西，雷恩先生在哪儿呢？ 奎西的小蛙眼亮了一下，在西花园晒太阳，萨姆小姐，我敢说他见到你们一定很惊讶，我知道他今天没在等客人。 两个男人跳出跑车，佩辛斯颇为僵硬地踏上碎石路，走在两人之间，奎西安静地在后面跟着。佩辛斯开始穿过清脆如茵的草地走向西花园。 你们知道， 他的声音细小，他们不得不竖起耳朵，刀斧手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他没有犯一个错误， 他知道自己没犯错误，命运替他制造的错误，宁愿化身为便宜的闹钟。 闹钟？ 巡官嘟囔着说。 我们在搜查书房时看见马克斯威尔的闹钟放在壁炉架上，闹钟还是定了时的，这代表什么呢？闹钟在预定的时刻午夜12点响了，因为我们是在马克斯威尔设定时间后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中午12点前检查的。你们记得我们搜查时闹钟上的定时杆指着开，如果我们看见定时杆设定在开，那么闹钟一定响过了。闹钟响不响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响过了，我们看见定时杆还在开的地方，表示它一定响到停为止。如果响的时候被人关掉，那么定时杆就不指着开，而是在关的地方，所以闹钟没被关掉。闹钟响呀响的，直到里面的弹簧松掉才静止，定时杆仍然指在开的地方。但这又代表什么呢，佩蒂？ 罗威叫道。 这说明了所有的事。我们知道刀斧手午夜的时候在房间里，所以闹钟开始响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我们从两件事知道这一点。马克斯威尔说他向来会让屋子里的时钟走得一样准，而那个落地钟被砍烂的时候刚好指向12点。 罗威往后退了一步，安静不语，脸色苍白。 好了，我在听呢。 巡官不安地大叫。 可是为什么你的刀斧手在闹钟响的时候没有把它关掉呢？他一定吓了一大跳。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偷偷摸摸地在别人的屋子里找东西，一定会跳起来，把它关掉，不管有没有别人听到。 他们停在一棵老橡树下，佩辛斯茫然地摸着粗糙的树皮。 正是如此， 他的声音很轻。 事实是，即使他在同一个房间里，即使每一个直觉都会促使他去关掉闹钟，他却没有那样做。 萨姆咕噜着说， 我实在是有些弄不懂了。走吧，戈登。 他走过大树，其他人慢慢地跟在后面。不远处有一排矮小的女贞树，他们看见雷恩安静地蜷缩着身影，坐在原木长椅上，背对着他们。佩辛斯发出难过的哽咽声。巡官很快转过身，罗威眼神呆滞，往前冲去，扶住他的腰。 这是怎么回事？ 巡官慢慢地说。 爸爸，等一下。 佩辛斯哭了出来。 你不懂，你还是不懂。刀斧手把哈姆内特·塞德拉的尸体拖入地窖，为什么没有听见定时炸弹滴答的声音？为什么他必须砍开书房的墙板呢？他显然是在寻找空心的地方。寻找空心的地方时，正常的做法是什么呢？轻轻敲。爸爸，他为什么不敲那些墙板呢？ 萨姆看看佩辛斯，看看戈登，又错愕又不安。 为什么？ 佩辛斯把发抖的手放在他的大手上。 求求你了，在你面前看看他吧。刀斧手没有关掉闹钟，没有调查地窖内炸弹的滴答声，没有敲墙板。爸爸，理由都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吗？我想得很苦，后来突然醒悟了。多么可怕的醒悟！我像小孩子一样盲目地逃跑，我要逃走到哪儿都好。他听不到闹钟的声音，听不到炸弹的滴答声，即使他拍打墙板也听不出空心的声音。他是聋的。 小小的谷地里悄然无声，巡官的下巴松垮得好像掉闸的铁板，眼底满是醒悟过后的恐惧之色。